好耐冇喺粤语堂讲道啦，话有成几个礼拜去咗秘鲁短宣。虽然喺秘鲁我都有讲道，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用国语讲，点都系觉得唔系好畅顺，点都系讲广东话比较畅顺。嗱，今日系中树节，头先阿彭长老都同我哋介绍过，系嘛？中树节系纪念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甚至佢知道进入耶路撒冷城是会得是有很大的危险，他是会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替我们赎罪，他都甘愿是进入耶路撒冷城。今天我们要讲另外的一位，亦都是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很危险的情况，他仍然愿意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位就是主的仆人保罗，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耶路撒冷好危险，佢一样系要去。嗱，喺使徒行传嘅第21章，我哋头先嘅经文都读过。其实神系有两次警告保罗，话耶路撒冷城有危险。嗱，第一次就系推罗嘅信徒，推罗嘅信徒不断咁同保罗话，佢话你唔好去耶路撒冷城，因为系有危险。虽然保罗只是在推罗居住了一个礼拜，但是当时推罗的信徒和保罗告别的情形是非常之感人。保罗去了多利买住了一日之后，就立刻到达该撒利亚。在住该撒利亚，保罗是去到腓力的家。我们相信对腓力不会陌生，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选出了七个执事，其中一个执事就是腓力。他是一个很善于传福音的人，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五节和四十节都有讲到。他去到该撒利亚相信已经是有二十年那么久。腓力当然和史提反是好朋友，而保罗当年就是参与了史提反的死刑。所以相信保罗和腓力的会面将会是一场非常之有趣的场面。第二次又有警告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是先知阿加布。对于先知阿加布，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大约在15年前，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阿加布曾经预言在犹大地将会有很大的饥荒，而这个饥荒真是实现了。所以今次阿加布又再预言说，若果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城，就有什么事发生。他用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方式来到话给保罗听，就是将保罗的腰带来到绑住自己的手和脚，说你去到耶路撒冷，你就会被人绑住，好像就是大闸蟹一样。推罗的圣徒一样是哀求保罗不要去到耶路撒冷。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外邦人的爱心奉献，他想将他带回去耶路撒冷给犹太人。但是其实这个爱心奉献很多人都可以带去耶路撒冷，根本不需要保罗自己去。但是他明知道是这么危险，他愿意去到耶路撒冷，被捆绑甚至是死亡他都不怕，他已经立了志愿，他是要去耶路撒冷。很多人说，咦，保罗要去耶路撒冷，而神已经是警告了他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仍然都是会去，他是不是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不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其实保罗自己都知道去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他写信给罗马的信徒，在罗马书的15章他都有提及到那些风险。他在树以弗所和长老，以弗所的长老亦都分享了同样的感受，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他所以完全明白有什么危险，但是他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不是违背神的旨意去耶路撒冷。这个经文不是说他不可以去耶路撒冷， 就是告诉他他去了之后有什么的后果，叫他是作好准备。其实在使徒行传的21章4节原文希腊文说不要上耶路撒冷的不字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去，而是硬是事情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事情硬是有些不妥的地方，要保罗来到注意。所以我们见到不是说保罗违抗神的旨意，而是只是告诉他他去到会发生什么事。从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见到，其实保罗去耶路撒冷是正确的决定。在使徒行传的23章第一节，当保罗去到犹太人的公会的面前，等阵我们就会见到他为什么会去到公会。去到公会那里，他是说，他说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说我一直都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面对神，我行事为人，我都是凭着良心。另外一节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说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基督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所以就算耶稣基督都讲到你在树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之后，你要去到罗马继续为我作见证。所以我们见到保罗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这个亦都是应验了阿拿尼亚在树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曾经有预言，说保罗将会成为神的器皿，在外邦人，在树君王，在树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到作见证。还有几个月保罗就真的会有机会在这些人的面前来到为主作见证。为什么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刚才已经讲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爱心的奉献，是外邦人他们筹备了一些的奉献是要保罗带回去耶路撒冷。第二呢，他有些事是要去解决，因为当时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是律法主义的犹太人要外邦人都行割礼，行犹太人的律例典章，说这样才能够得救。保罗当然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见到保罗是非常之的憎恨，他们希望是找到保罗的痛脚来到是指控他，能够是铲除保罗。有一群在树该撒利亚的信徒就同埋保罗一起前往耶路撒冷，他们去到拿孙的屋企，住在拿孙那里。拿孙是一个很早就信主的门徒，他可能是在树教会成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被彼得来到是带领他信主，他亦都可能是他的同乡，他是塞浦路斯人。另外有谁是塞浦路斯人啊？巴拿巴，是吗？所以他亦都有可能是巴拿巴带领他信主。路加医生没有告诉我们听，在树耶路撒冷保罗和教会的领袖第一次的会议发生什么事，但我相信雅各和其他的领袖都很开心见到保罗回来跟他聚旧。但是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些会众对于保罗带来的爱心奉献又有什么看法呢？其实耶路撒冷很多律法主义的人都是很歧视外邦人，见到保罗将外邦人的奉献带来耶路撒冷，可能他们的心想埋晒的事不是那么好，可能好像中国人所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可能根本是不看这些奉献在眼里面，他们始终怀疑保罗所做任何的事情。很明显保罗和耶路撒冷的领袖第一次的聚会是聚旧，第二次先是讲到公事。保罗就在树领袖的面前报告了他在外邦人一切的工作。耶路撒冷的领袖听了当然是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而保罗的的确确就是实践了他外邦人使徒的职责， 启示罗马书的11章13节，加拉太书的2章7至10节，都俾我哋见到佢系外邦人嘅使徒。虽然佢嘅心永远都系向住犹太人，但系好讽刺，神就要佢成为外邦人嘅使徒。嗱，跟住经文话佢逐项详细嘅报告俾犹太人嘅领袖听。嗱，呢度唔好误会佢啊，认为佢喺说夸口，话自己系做咗有几多嘅事工喺神嘅工作上。其实保罗是非常之谦卑，在属于他的写作那里，我们可以见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0节，他将荣耀都是归给神，他永远都说是神的恩典给他这个福分来到为神作工。在使徒行传的21章19节，他都说是神用他，所以我们见到保罗是非常非常之谦卑。呢啲律法主义嘅犹太人喺保罗嘅背后讲咗有好多嘅闲话，讲咗有好多嘅谣言。当保罗讲完咗佢喺外邦人当中嘅事工之后，教会嘅领袖就立刻系讲到律法主义嘅犹太人喺保罗背后所讲嘅谣言。中国人会话谣言惑众，系嘛？好多呢啲谣言都系假嘅。但是就是能够迷惑好多好多的人。保罗的敌人诬告保罗什么呢？其实是同埋诬告耶稣基督同埋使提反的控告是一模一样。是说保罗带领教导犹太人离开摩西的律法，离开犹太人祖宗所定的礼仪。教会的领袖当然不会担心保罗在外邦人面前的教导，因为在树大公会使徒行传的15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外邦人信主之后是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教会的领袖所担心的，就是正如好像使徒行传的21章20节所讲，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热心律法的犹太人。熱心律法的犹太人，换句话来讲，就是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有成千上万的这些人，他们很容易就跟保罗会产生冲突，甚至是引起纷争。其实保罗的行事为人和这些谣言所讲的是刚刚是相反，保罗其实是很忠于犹太人。我们见到保罗带领提摩太第二次去宣教旅程之前，是帮提摩太来到行国礼，这个就证明他不是说教人违反犹太人的律例典章，在使徒行传的16章是讲得很清楚。而保罗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先去到犹太人的会堂来到向犹太人来到传福音。在说罗马书的第9章和第10章，保罗讲得很清楚，他的心是向着犹太人，他说话给犹太人听，神是没有放弃他们，去到末世的时候，犹太人整个民族都会是得救。所以我们见到他绝对不是违反犹太人的律例典章、犹太人的礼仪、摩西的律法，但是每当有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话你一定是要行犹太人的律例典章，一定要行国礼，你才能够得救的话，保罗就不得不是企出来来到指证他们。好不幸，谣言往往是同事实是无关，但是当谣言是以讹传讹，是传了出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教会的长老就建议保罗做啲事来到证明他对犹太人的律法是尊敬。当时是有四个人是要在圣殿里面行洁净礼，很有可能他们是许了拿细耳人的愿。这个洁净的礼仪是30日，而最后那7日是要在圣殿里面来到侍奉神。亦都他们需要部分的洁净礼，就是他们要剃头。但是有人说，喂，拿西尔人是不剃头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是洁净礼， 在民数记的第六章第九节说，当掂到死尸或者接触到不洁的东西，就要剃头来到洁净。在使徒行传的21章24节都有同样的经文出现。如果我们留意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他自己都有许拿细二人的愿来到剃头。于是教会的领袖就提出要求，要保罗帮这四个人出洁净礼的费用。如果保罗是愿意是替他们付出费用的话，即是证明保罗不反对犹太人的礼仪，还是很尊敬犹太人的律法。于是保罗就和这四个人一起在圣殿里面是被洁净。你说保罗为什么要洁净？他是甘愿这样做，他是愿意妥协。其实他这样做有很多律法主义的犹太人见到是很开心，因为他们都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保罗刚刚在外邦人的地方回来，若果他是愿意在圣殿洁净自己的话，这个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者所希望见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保罗会同意这样做？为什么保罗会是妥协？这个我在说讲罗马书的14章15章曾经讲得很清楚，这些和真理无关的事不妨是妥协。如果有真理无关的事出现，我们应该要怎样？在教会里面应该要合一，应该是以合一为中心，以合一为念。但是如果和真理有关呢，保罗一定是不会妥协。就是说如果行这些礼仪不紧要，但是你如果你说要行这些礼仪一个人才能够得救呢，咁就同真理有关。所以个问题唔系呢啲礼仪本身，而系你点样嚟到系用呢啲礼仪。如果你话行呢啲礼仪先至能够得救，咁就突然间呢件事变咗同真理有关。所以保罗佢系冇问题嚟到妥协，佢绝对系愿意咁样做。於是第二日佢就去见祭司，参加咗呢个洁净嘅仪式，同四个人一起嚟到洁净。最后七日侍奉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是照着规定在住圣殿来到献祭，完成这个洁净礼。这个这样的计划似乎是很妥当，似乎是非常之的明智，但是没有采取到有任何的果效。最后保罗仍然是成为阶下囚，是被捆绑。他们是用什么的罪名来到是捆绑，来到是将保罗绳之于法。原来在圣殿里面，外邦人的院子和圣殿的院子是隔开，有一埲很厚的云石的墙来到是隔开。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约瑟夫，他说在这埲墙的上高是写了犹太人所谓的圣洁的律法。这个圣洁的律法是什么？话外邦人不得进入包围圣所和隔离区的路障，任何被发现擅自进入的人都要为自己的死亡来到负责。原来有外邦人若果是经过这些的路障闯入圣殿的话，这个是死罪来。罗马政府是容许犹太人宗教的领袖来到是处决任何违反这条律法的人。当时有一些在亚洲来的犹太人见到保罗在圣殿里面，他们就作出一个结论，大件事了，保罗带领外邦人过了路障进入圣殿里面。这班的犹太人可能是从以弗所而来，因为保罗的外邦人朋友特罗菲摩是以弗所人。所以他们的逻辑是什么？保罗在哪里，他的外邦人朋友就在哪里。现在他们在圣殿见到保罗，那就怎样？他的外邦人朋友就一定都在圣殿。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之歪曲的，是不成立的。但是当时的人都情绪激昂，先入为主，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所以他们一见到保罗就立刻走去捉住他。当时若果不是有罗马的士兵在场的话，可能他们已经将保罗是杀死了。原来在圣殿里面有超过1000个士兵 驻守在圣殿西北一个叫做安东尼亚的地方。看着圣殿里面的人一片哗然，个个大声叫，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一幕令我想起保罗在树以弗所，记不记得啊？有一个圆形的戏剧场，是吗？当时的情形一样，一片哗然，他们是要将保罗捉住来到审问，甚至希望当场就处决保罗，跟当时的情形是很相似。有一个千夫长叫做格鲁雕吕西亚，他带着两个百夫长，如果他带着两个百夫长，就有多少个士兵在场啊？起码200个，是吗？每个百夫长手下有100个士兵嘛。200个士兵才能够控制住那些暴徒。这个千夫长以为保罗是一个埃及的叛徒，是一个埃及的乱党，以为他回来煽动人民来到是反叛罗马帝国。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他用两条锁链来到锁住保罗。这个格鲁雕他决定要审问保罗，于是叫士兵将保罗从外邦人的院子一路抬上楼梯去到军营那里。当时保罗一路是被抬走的时候，那班人大声叫除掉他，除掉他。大家觉得这个跟另外有一幕在圣经里面是很相似，是什么？耶稣基督被受审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都大声叫除掉他，除掉他。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认为是他解释的时候，他就跟格鲁雕说，我可不可以跟这些犹太人来讲说话。当时格鲁雕觉得很奇怪，眼前这个人居然是用希腊文跟他讲话，因为他以为他是埃及人来的，埃及的乱党。哇，原来这个人懂讲希腊文。于是格鲁雕就同意了。其中一个原因，他同意保罗来到是解释，其实他自己都一头雾水，为什么人突然间会暴乱。如果保罗能够在他一班的话到解释清楚的话，最好不过，是吗？所以他被保罗这个的机会。于是保罗就用希伯来文或者是阿兰文来到是向犹太人来到讲话。好可惜，保罗都未讲完全部的话，那些会众又开始暴乱了。保罗在这篇的讲道里面讲了三件事，他早期的背景，第二就是他为什么会改变，第三就是他被神呼召来到做什么。其实这三点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益处，我们很应该在人的面前来到是讲见证，是吗？讲见证怎样讲啊？可以好像保罗这样，首先第一点是讲我们过去是怎样，我们以前信主之前是怎样。第二点呢，什么令到我们改变接受耶稣基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有什么的改变。所以这三点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保罗就讲出他早期的背景，使徒行传的22章3至5节，说他自己是一个有地位的拉比。相信在场有很多的犹太人都认识保罗，他还讲到他其他的资格，他是犹太人，在大数出世，在耶路撒冷长大，他是受过律法的训练，而且还是由加马列亲自来到训练。记不记得加马列啊？是犹太人很尊重的一个拉比，被誉为是律法的美丽。保罗说他自己起初都很热心来到逼巴教会，他自己还是工会的一部分，工会的代表。一个这么有资格的人跟犹太人讲话，这班犹太人当然是洗耳恭听。保罗没有去骂这班犹太人参与那些暴乱，反而是赞他们，啊，你们在热心侍奉神。其实保罗都用过同样的手法来到是对雅典人，使徒行传的第17章，记不记得啊？保罗说，哎，你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其实他们拜到满天神佛。保罗说你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只不过你们是拜漏了一个 就是你们所不认识的神。保罗说他自己以前都是捉拿逼迫杀害基督徒，以为这样就是热心来到侍奉神。保罗说你们做的其实跟我以前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第二点呢，他讲到他自己的改变。保罗的改变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曾经是五次提及保罗的改变。在书第一次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讲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发生什么事。那次是保罗真正怎样与耶稣基督相遇，被耶稣基督来到改变他。使徒行传的22章今日的经文呢，再次重复，今次是讲给犹太人听，因为他是有律法主义的犹太人的面前所讲。第三次呢，在《使徒行传》的26章，我们迟些就会讲，他去到希律王阿基帕的面前，今次是跟希律王，这个是以东人，所以是向外邦人来到是讲回同一番的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呢，仍然是叙述他得救的经过，但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是有些神学的思想。而最后第五次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2至14节。保罗说他当时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有光，突然间盲了对眼。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和保罗来到相遇，他很惊讶，原来耶稣基督仍然活着，虽然钉了十字架，但他仍然活着。这个就迫使到保罗不得不认罪悔改，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保罗是引用阿拿尼亚的话，阿拿尼亚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曾经说，救赎和呼召保罗的正是犹太人祖宗的神。保罗现在是说出来，喂，我所相信的不是其他的神，不是异端，不是邪教，而是同埋我哋同一位犹太人祖宗的神。保罗仲话佢自己见过异者，呢、这个异者就系耶稣基督，亦都系尼赛亚嘅称呼。喺使徒行传嘅3章14节、7章52节都系用到异者呢个字。保罗话我亲自见到复活嘅耶稣基督。而家保罗话，他是被神委托向万人来到作见证。讲到这里是很需要是有一些解释，因为使徒行传的22章16节是时时被人误解。22章16节很多人用来到是拗，你一定是要受洗，然后你才是能够罪被赦免，洗干净你。其实原文希腊文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既然你已经呼求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孽，就当起来受洗。有没有见到啊？洗干净你的罪不是说因为你的洗礼，而是你呼求神的名，你接受耶稣基督。其实洗礼不是得救的条件。在《使徒行传》的9章17节，我们见到保罗自己的身上，他都未受洗，他已经是有圣灵，被圣灵来到充满。被圣灵充满，即是说圣灵已经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已经是重新得救。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一样，外邦人信主哥尼流，当彼得和他们传福音，还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和他家人的身上，他们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信主，然后之后他们才洗礼。所以我们见到一个人得救、罪被赦免、被洁净，不是因为洗礼，而是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神望见我们，能够称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一个圣洁的人。不是我们自己的圣洁，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是耶稣基督的圣洁。所以这个是灵洗。一个人被圣灵所洗，洁净了之后，就要有外表的见证，就要行水礼。所以水礼只不过是外表的表现，不是内在 内在嘅灵洗喺你接受耶稣基督嗰一刹那。嗱，保罗讲咗佢嘅过去，讲咗佢点解会改变。啱啱讲到第三点，佢系被神呼召，叫佢去外邦人嗰度嚟到系传福音。佢都未讲完，点样嚟到差派佢去外邦人嗰度，已经嗰班犹太人又开始动乱。嗱，呢个系好令人能够明白嘅，因为保罗啱啱先至俾人话佢带领外邦人去边度话，去圣殿，系嘛？而家保罗话神差派我成为外邦人嘅使徒，你谂系几敏感嘅一个题目。当时嗰啲犹太人就立刻再一次又暴乱。嗱，其实保罗唔需要讲呢一句嘅话，系嘛？如果佢唔讲呢句话嘅话，可能佢就立刻被人释放。但他明知道的后果他仍然说，为什么？因为无论付出什么的代价，他是忠心于神给他的使命，就是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在外邦人的面前来到作见证，情愿是成为阶下囚，甚至情愿可能他的性命都有危险，他不情愿是放弃神给他将福音传给失丧灵魂，传给外邦人的使命。这个就是保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就算我们的生命不是有危险，我们都不愿意跟人分享神的话语，是吧？但你看看保罗，当他的性命是有危险的时候，他一样是愿意来到是为主来到作见证。这个格鲁雕，这个千夫长，见到再次暴乱，於是他要又一次派领军队来到是救出保罗，将他带入个军营入面。今次希望是怎样？严刑拷问，屈打成招。保罗头先讲出他在大数出身，他没有讲到自己是罗马的公民，要鞭打他了，保罗就说你不要啊，我是罗马的公民来的。哇，这个格鲁雕一定是很害怕，很震惊。哇，眼前呢个人唔只识得讲希伯来文，识得讲希腊文，仲系罗马嘅公民。呢、这个格鲁雕话，我自己都系用咗好多钱买返嚟㗎，我罗马嘅公民。居然保罗一出世就系罗马嘅公民。嗱，我哋见到保罗又一次用罗马嘅公民嚟到系为主作工。记唔记得第一次喺边度啊？喺腓立比嘅监狱，系咪？当保罗讲出他是罗马的公民那时候，哇，那些地方官走来邀请他离开监狱，邀请他离开腓立比，是吧？今次是第二次保罗是用到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格鲁雕，这个千夫长，他犯了两个什么的错误？未问清楚就先捆绑罗马的公民，这个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呢，未定罪是要鞭打罗马的公民，这两样都是很大的罪。相信格鲁雕的手下知道了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一定对他是很好。日后我们会见到神是会再次用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来到是运送保罗去到罗马，全部的经费是由罗马政府来到付出，将保罗送到去罗马为他来到传福音。我们讲完了第21、22章，其实23章可以讲得是这个段落的一个高潮，是讲到保罗是跟三组的人来到会面。等阵我就会讲为什么这个是高潮。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犹太人的公会，罗马政府现在决定保罗应该由犹太人自己来到审问他，于是安排了犹太人的公会来到审问保罗。犹太人的公会是由70至71个犹太人的领袖来到组成，是由大祭司来到主持。这个公会有什么作用啊？第一就是解释犹太人的律法，第二呢是决定这些律法怎样用在国家的事务上高，第三呢就是要审判那些违法的人。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他们是跟保罗来到见面，就是要审判他。保罗说在使徒行传的23章1节， 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良心是保罗很喜欢用的话语之一，他曾经在使徒行传的23章24章都讲到是良心，而在他的书信里面21次是讲到良心这个字。无论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我们都有良心。在罗马书的第二章说，非基督徒或者外邦人是没有神的律法，但是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良心会是告诉他们，是会责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一个基督徒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藉着神的话语被圣灵来到感动我们的良心来到做事。我再讲一次，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藉着神的话语被圣灵感动我们的良心来到做事。在《提摩太前书》的1:19，后书的2:15，和《希伯来书》的9:14和10:22都有这样讲。这个大祭司听见保罗说凭着良心来到行事为人，他就很生气，立刻叫人掌掴保罗。这个片段又是好像很熟悉，是吗？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发生过，在约翰福音的18:22都有同样的待遇。阿拿利亚这个大祭司可能是所有大祭司当中是最腐败的一个，他曾经是偷取神11奉献之一的一部分，献给神的野公物他都是够胆来到是偷取。另外呢，他是以取悦罗马政府是为目的，他从来是不求以色列人的福利来到是着想，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到升官发财，来到讨好罗马政府。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之残暴的人。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说，在树公元66年，当时犹太人是反抗罗马政府。这个大祭司阿拿利亚因为他同罗马政府的关系是被迫是要逃亡，而犹太人的游击队在哪里找到他啊？在希律的皇宫的地下一条水渠那里，他就匿埋在那里，最后被游击队见到他，找到他而将他击杀。大祭司掌保罗的嘴，保罗就即刻回答说，你是粉色的墙。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骂法利赛人是粉色的坟墓啊？是吗？马太福音的23章，即是说你是假冒为善。当时他一骂这个大祭司，犹太人的领袖立刻就回答，在使徒行传的23:4，你胆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哇，保罗才知道原来他骂那个是大祭司，他就即刻回答出埃及记的22:28，他说，喂，对不住，我不知道这个是大祭司，神的话语都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有人会问，为什么保罗不认得大祭司阿拿利亚？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不嬲的视觉都不是那么好，他眼力不是那么好，是吧？加拉太书的6:11，很多时候字都要写得很大，他才能够看到。这个亦都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所以这个大祭司阿拿利亚相信他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座位，而是同埋其他人平起平坐，亦都有可能他根本是没有着到他的祭司袍。而第三点呢，保罗已经离开了犹太人的公会有很多年，相信极有可能他是真正是不认识大祭司阿拿利亚。他们捉拿保罗的罪名是什么？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所，是吗？但他们真正捉拿保罗的原因是什么？保罗自己讲出来，在使徒行传的23:6，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保罗说，我被你们审问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传复活的道，是我传复活的福音。 呢班人话佢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其实系想砌佢山猪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嘅原因系乜嘢啊？系佢哋敌对福音，佢哋唔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嗱，复活呢一个主题，我曾经同大家讲过喺《使徒行传》入边系非常非常之嘅重要。嗱，一讲到复活就点啊？呢个公会就有分裂啦。原来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但是法利赛人就相信。当保罗一讲复活那件事，他们两批人就在那里吵架，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一个说有复活，一个说没有复活，搞到当时的情景非常之激烈，又一次的暴乱。格鲁雕和他的手下又要再一次派兵去将保罗救出来。这一次是保罗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公开来到讲道。我说在这一章的书，保罗是面对三组人。第一组就是他的敌人， 是公会。现在要面对的呢是耶稣基督。等阵第三组的呢是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是想杀死他。所以我们有没有见到这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就是三文字的结构或者片皮鸭的结构，一上一下都是面对保罗的敌人，而中间呢耶稣基督给他安慰，耶稣基督亲自给他鼓励。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无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有多强大，耶稣基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是与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害怕。我相信这个就是《使徒行传》23章给我们的教导。他怎样跟耶稣基督来到会面呢？我们先看看，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和保罗是多次来到会面。当然他改变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第一次，是吧？但是几年之后，在耶路撒冷当保罗的性命是有危险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圣殿向保罗来到显现，教他应该要怎么做，《使徒行传》的22章。这个是保罗讲回当年的情形。然后呢，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灰心意懒，他想离开哥林多，耶稣基督又向他显现来到鼓励他，《使徒行传》的第18章。现在在《使徒行传》的23章，耶稣基督再一次向保罗来到显现，这个时候是他事工处于很低落的时候，他甚至是成为阶下囚，但是耶稣基督是来到鼓励他。还有两次呢，在《使徒行传》的27章，当他遇见风浪在船上，还有《提摩太后书》当他在罗马的监狱，耶稣基督一样是向他来到显现。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说，当晚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放心吧这个字在新约出现6次，其中有5次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在《马太福音》9章出现2次，就是医治瘫子和医治血流妇人，耶稣基督都说放心吧。在马太福音的14章，耶稣平定风浪亦都是这样讲。另外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他被门徒鼓励，他亦都是讲放心吧。而第5次就是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有很多人说，哎呀，圣经里面的人物就好啦，有耶稣基督亲自讲给他听放心吧，我们哪里有这么好彩啊。但是不要忘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应许啊？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20节，记不记得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这个是不是更好的应许啊？不单止放心，耶稣基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我刚才所说，在使徒行传的23章这个首尾的结构，每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怕，因为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不要忘记得，这一节的经文是跟住什么？是跟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怎样？ 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要行出他的大使命。耶稣基督就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嗱，唔单止保罗系面对公会、面对耶稣基督，亦都面对律法主义嘅犹太人。当时有40个人，佢哋起誓话，除非系杀死保罗，佢哋系不吃不喝。嗱，保罗接受主嘅时候，主曾经系话俾佢听：你系会为咗我系受好多苦，但系主亦都应许佢一定系会喺敌人嘅手中系将佢救出嚟。喺使徒行传嘅第9章、26章都有讲到，保罗一生就系持守住耶稣基督俾佢呢个应许而为主嚟到作工。嗱，当时保罗嘅外甥知道咗呢啲阴谋，呢啲律法主义者犹太人嘅阴谋，佢就走去话俾格鲁雕听。而格鲁雕就认为唔可以再留低保罗喺树耶路撒冷，一定要将保罗系送出耶路撒冷。嗱，佢决定将保罗送到去该撒利亚，嗰度有罗马嘅总督腓力斯喺嗰度，佢认为送佢嗰度系最妥当。嗱，该撒利亚距离耶路撒冷系65里嘅路，保罗嘅敌人好可能就系喺树呢段路上嚟到系袭击保罗，系将佢杀死。嗱，当时格鲁雕系差派咗470名嘅士兵嚟到保护保罗喺路上，呢、这个几乎系守住圣殿嘅士兵嘅一半人数。头先我讲过，守卫住圣殿嘅起码有1000人。嗱，保罗又一次喺黑夜嘅掩护当中，俾人系将佢运出城。当时系夜晚嘅9点钟，佢哋离开耶路撒冷，就前往喺37里以外嘅一个叫做安提帕底嘅一个地方。嗱，到嗰个地方，200名嘅士兵就离开翻去耶路撒冷。点解呀？因为最危险嘅一段路已经系行过咗，而骑兵就同埋保罗一齐去到27里外嘅该撒利亚呢个地方，将保罗系交俾总督腓力斯。嗱，我哋见到喺一段嘅经文，似乎保罗已经系去到穷途末路。但我哋见到神系有佢嘅安排，系有佢嘅计划。保罗喺度被送去罗马嘅路上，嗱，迟啲我哋就会见到点解保罗会被送去罗马。但系保罗被送去罗马嘅一段路上，佢能够系同身边好多嘅人嚟到系讲见证，嚟到系传福音。嗱，呢一个若果佢唔系罗马嘅囚犯，佢根本系冇呢一个机会同呢班人嚟到系传福音。我们见到全部都是神的计划，神将保罗送到去罗马来到为他作工，所有的经费都是由罗马政府来到付出。当我们愿意为主来到作工的时候，神是会得开路，非常之有趣。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回顾下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使徒保罗其实对神的呼召他是非常之认真。在使徒行传的20章第24节，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他对神给他的呼召，他绝对是不是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他是非常之积极来到是得到失丧的人，嚟到系将荣耀归俾主。嗱，若果佢传福音系要佢成为阶下囚，系要佢甚至要佢嘅性命，佢都在所不辞。嗱，呢一个就系保罗对佢嘅事工系有几认真。嗱，当我哋对神俾我哋嘅事工认真，当我哋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嘅时候，神永远系会同我哋系合作嘅。当我哋愿意摆上，神就会是另一方面有他奇妙的作为来到照顾我们。施布真这个伟大的牧师，他亦都曾经讲过，他说让我们相信神为福音鼓起勇气，主是会亲自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伤害。这个是施布真所讲。的确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 神的仆人、啊、那些敬畏神的人，行在主旨意里面的人，神是差派他的天使在这些人的四周围来到安营，来到是保护他们。在树创世纪的32章，在雅各的身上我们曾经见过，亦都在诗篇的34章第7节给我们见到。我们要相信这位可靠的神，只要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行在他的路上，大胆这样来到是为他工作，他是会亲自这样来到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完成他自己的事工。保罗看起上来好像是一个人很孤单，但是他并不孤单，因为他是有耶稣基督与他同在，他是能够毫无畏惧这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的第21章至到23章，给我们见到保罗的心智，他是有这个心智来到为神来到是摆上，来到是传福音给那些失丧的灵魂，就算他是入狱，就算是要他死，他都在所不辞。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智，能够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愿意我们都是能够行出我们应该所做的，而将其他的一切是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是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你是会照顾，你是会帮助我们完成你自己的旨意。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好像保罗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